生路上勇敢地走，这个世界有太多的路口，认识了许多好朋友。我努力奋斗，坚强承受，人生路上勇敢地走，这个世界有太多的路口，认识了许多好朋友。勇敢地走，这个世界有太多的路口，谢谢你给我每一次加油。 加油这首歌是任成浩为全国大型公益活动为心加油演唱的主题歌，同时呢，他也是这次活动的形象代言人。这首歌曲以他自己为主题背景，也是献给北漂、南漂和海漂及炎黄子孙，为了生活梦想理想离开家乡在外打拼和努力奋斗的朋友，为他们加油。任成浩加油，上播两周得票599票，上升一位，来到第九名。第八名是一首新歌进榜，周华健带全《江湖晚》。 高山流水你难寻，人间你会几多情，聚散本来平常事，相逢别去别有心。你做事故我为徒，相见在迟也不晚，天涯漫漫为知己，此情且终却无憾。转头空，一身功夫在心中，江湖行，江湖梦，莫与相不能英雄。恩怨诉红尘，爱恨浮沉难道尽，江湖人，江湖情，江湖谁懂谁能说分明。一杯柔斟满，今生何日再共唱。江湖间，江湖边，江湖相依不相忘。潇潇人归去，马蹄声飞映斜阳。江湖恩，江湖真，江湖人去人走各悠长。 风云转头空，一身武功在心中，江湖人相见再迟也不晚，江湖情，相知不必长相伴。周华健和戴荃师徒情如同是高山流水，唱和间尽显了人生的哲思。听到这首歌，你是不是更加期待戴荃他的个人首张专辑呢？江湖晚跳空进榜第八名，得票633票。第七名有才巨星文化谢有才为你心动。 从来没有有过这种感觉，没有见你一天竟会心痛，不知不觉中越来越冲动，爱你的心可不可放松。从来没有有过这种感觉，没有见你一天竟会失控，不知哪一天会共你相逢，让你体谅我内心苦衷。但或者太残忍，明白梦想未能够如我心中所想。我为你心动，我被你感动，我的知心怎么不起作用，只愿共饮杯杯匆匆。我为你心动，我为你激动，你爱上他叫我怎不冲动，让我的心伤得更痛。你 爱上他，叫我怎不冲动，让我的心伤得更痛。你爱上他，叫我怎不冲动，让我的心伤得更痛。 2009年，谢有才他以一首《爱一万次够不够》震撼了乐坛，歌曲迅速窜红了大江南北，在各大音乐榜单当中力拔头筹。谢有才就像他的名字一样，以他独特的歌声，随着你太有才了这一句经典的口头禅迅速红遍了歌坛。他的歌声沧桑而且有力量，为歌坛打开了一片新的天空。谢有才为你心动上榜四周，得票721票，上升一位，来到第七名。第六名，天风娱乐刘天琪，离开你我不懂生活。 听着你说你忘了我，该不该去难过，眼前的你瞬间变沉默。那一刻我感觉这段爱情是那么脆弱，告诉我为什么我做错了什么。让我们重新来过，一个人怎么过，我不快乐，没有你只会堕落。分开那天我已不是我，离开了你我不懂怎么生活。 在歌曲当中，刘天琪传递了在爱的感召之下寻求心灵归宿的情怀，扣人心弦地演绎着昔日之景。时光流转，昔日如风，曾经在爱情当中歇斯底里的爱过恨过，朗朗上口的旋律，这是刘天琪离开你我不懂生活。上榜五周，得票750票，上升一位，来到第六名。 本周内地榜正在为您揭榜。 欢迎你继续来收听第108期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内地榜。第五名的歌曲，北京天骄盛名文化孙文，一个人很爱一个人。 一个人很爱一个人，何苦去管别人怎么看，忙碌孤单无助的天地间，有个人作伴已经很难。为何真爱总要受局限，仿佛一场修行苦变。我这个你身边最好的朋友，到底还要多久才能牵你的手。托他雨中为你撑伞，我要在夕阳下的海边与你作伴。可是这一切看似简单，却又很难。一切只因那些凡尘俗世蜚语流言。我要在滂沱大雨中为你撑伞，我要在夕阳下的海边与你作伴。可是这一切看似简单，却又很难。一切只因那些凡尘俗世蜚语流言。 有很多爱在心里，因为种种原因不能够表白，只能够借用朋友的身份偷偷的爱着对方，能够多看他一眼就觉得是无比的欣慰和满足。内心当中无数次幻想着与那个心爱的人手挽手走在雨中，在海边，在他需要的第一时间能够把肩膀给他依靠。孙维，一个人很爱一个人，上榜六周得票802票，上升一位，来到第五名。第四名，陈楚生工作室，陈楚生，空。 年华在搁浅，星空无一片。 这首歌虽然是用迷幻的电子合成的曲风，但是整首歌曲的氛围非常的空灵悠远，仿佛承载着这个无尽的思念。陈楚生演唱的《空》，上榜两周得票865票，上升五位，来到第四名。第三名，北京天骄盛名文化，陈骄，非你莫属。 我的心非你莫属，你不该让我痛苦，你心里有另一个人我也不糊涂，但我真心真意为你付出。我的心非你莫属，你不要装作无辜，现在说出来我也一个人承受，为你全心全意我愿守护。 努力不懈拼搏进取一直都是全民偶像女神陈骄的座右铭，她的强大粉丝军团也在全力的支持她。祝福陈骄能够一路奔跑，一路领先，在星光璀璨勇攀高峰的艺海星途中。这首歌是她演唱的《非你莫属》，上榜五周得票913票，上升两位，来到第三名。第二名，广东综艺传媒王百合，《天河之恋》。 千年等一回，相思也无美，夜色的月光照进了哥哥的心扉，夜色的月光照进了哥哥的心扉。

成立杀手锏工作室之后，杀手锏乐队推出的单曲《未完成的梦》，未完成这样的一种解读青春的理念，与杀手锏他们的年轻的定位也是相当的呼应的。上榜六周得票805票，下降两位，来到第九名。第八名，华纳音乐小雨宋念宇《惯性取暖》。 可以重来，不断重来，用几滴汗，卑微拥抱你给的残骸，我一手好牌，选择贪婪，不怪谁有惯性取暖。但我们都没有看穿，谁会在，谁不会在，好意思无奈，好意思说爱，哦哦哦，你也可以都爱，你的旧习惯我怎么还在，哦，我可以重来， 在这首《惯性取暖》当中，小雨不仅唱出了与自己截然不同的感情观，更是亲自出演音乐录影带，将人性赤裸及爱情的偏激面展露无遗。小雨宋念宇《惯性取暖》上榜两周得票864票，上升两位，来到第八名。第七名，华研国际陈亦如《硬》。这首歌呢是陈亦如首次尝试的舞曲，编曲上更加上了强劲的电子音效，整首歌曲陈亦如以 rap 的方式来呈现，他认为出道多年呢就要有新的突破，希望歌迷可以看到全新的自己。陈亦如演唱的《硬》上榜三周得票888票，上升两位，来到第七名。第六名，硬艺音乐刘德华《慢慢习惯》。 慢慢喜欢一个人睡，慢慢喜欢一个人睡，慢慢习惯一个人去快乐去伤悲，慢慢习惯一个人飞，慢慢习惯没有人陪，不需要些许安慰，你的沉默让我觉得自己太可悲，我的泪证明了你的 想喜欢一个人追，不想喜欢一个人睡，不想喜欢一个人拼命走拼命追，不想喜欢一个人飞，不想喜欢没有人陪，为自己赎罪，为你赎罪。 刘德华为电影《拆弹专家》所演唱的主题歌《拆弹专家》主打的就是城市反恐，主要的人物是香港警匪片当中较少作为主角出现的警方技术流拆弹专家，题材和角色都是相当新鲜的。刘德华慢慢习惯上榜五周的票902票上升两位，来到第六名。 本周港台榜正在为您揭榜， 这里是第108期的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欢迎您继续来收听。本期港台榜第五名的歌曲是福茂唱片毕书尽《爱恋魔法》。 亲爱的小心 ，romantic 的 beat 透析了神经，一拍啪你走那红心。 毕书尽，我一直觉得他都是偶像包装里是一颗沧桑的心。在每张专辑的制作过程当中呢，毕书尽都能够表露出自己的才能，也让很多人对他的歌充满了期待。毕书尽的《爱恋魔法》上榜四周得票961票，上升一位，来到第五名。第四名，相信音乐，五月天萧敬腾《凡人歌》。 你我皆凡人，生在人 是电影《健忘村》的片尾曲，萧敬腾和五月天来重新演绎李宗盛的经典《凡人歌》，上榜七周的票999票，上升一位，来到第四名，让这首经典的老歌充满着摇滚的味道。第三名，启示娱乐郭嘉问《幸福小手》。 每个春夏秋冬，他给我依赖，没有阴天不给我厚爱。妈妈不在，我陪流云台，望见他怒弄轻叹那盖，幸福携手捉紧他那面。这一刻他已最重要，伴唱弯月夜目光渐于相笑，话话不可哭一定要笑，被他双手紧紧拥抱的心笑，话话不可哭一定要笑， 在妈妈眼中，一对娃娃的小手比卡车的钻石华服更加的宝贵。可惜的是呢，有的时候娃娃恃宠而骄，任性妄为，往往令他们又爱又恨。这样的一个题材，是我们由娃娃的小手拖着妈妈开始，到经历了失意、管教及觉悟之后，长大了仍然愿意拖着她、爱护她的故事。愿天下人有妈的孩子永远是个宝，有宝的妈妈永远没有烦恼。郭嘉问《幸福小手》上榜十周，得票1045票，和上周一样保持第三名。第二名滚石唱片831，不关你的事。 都不关你的事，别想太多，没有你没什么，我不脆弱，不甜心不动魄，只是没偶尔不太受控。都不关你的事，别再啰嗦，越温柔越往后越多心痛，别拆封旧伤口，别戳破我坚强的承受。别想太多，没有你没什么，我不脆弱，不尽心不当破，只是泪偶尔不太受控。都不管你的事，别再啰嗦，越温柔越往后越多心痛，别拆封旧伤口，别戳破我坚强的承受。幸福与快乐就都足够，把心事藏心窝，微笑带过，就说谎别说破，就让我继续埋下伤口，请不要再闯进我的生活，请不要嘘寒问暖关心我，从今后我们之间剩下我，关于你的事不关于我，不关你的事放我独自寂寞。 831为电视剧《浮士德的微笑》演唱的片尾曲《不关你的事》，上榜八周，得票1133票，上升两位，来到第二名。最后为您揭晓第108期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港台榜的冠军会是谁呢？由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 CCTV 唱响中国人节目组、北京天骄社民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北京薛氏改天换地影视文化有限公司、北京喜悦东方文化传媒有限公司、陕西俊堂影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影音动力北京国际文化传媒发展有限公司、草根明星培训基地浩宇传媒明星经济协会、青苹果音乐台共同主办庆香港回归20周年暨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群星歌友会将于6月份在北京举办，群星璀璨，敬请期待。恭喜中视文娱国际传媒 FS 家族 硬糖少女天团《还你自由》夺得第108期港台榜的冠军。 你走吧，别回头，不让你再看到我的眼泪流。你给我的一切，我都会保留， 别让眼泪哗哗流。 还给你，你想要的自由，是时候和你说分手。别再埋怨彼此给的爱不够，爱情并不是在作秀，感情到尽头就放手，感谢你曾经陪我走过每个路口，你的温柔依然在胸口，温暖我心头。你走吧，我放手，还给你最想要的自由。 别走，别回头，别让眼泪哗哗流， 把伤心全带走，有谁能够 恭喜 FS 家族硬糖少女天团这首非常轻快青春的歌《还你自由》得了第108期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港台榜的冠军，上榜十周得票1186票，上升一位，夺得冠军。好了，以上就是第108期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你的收听。最后，主持人携手金曲榜节目总监晴天，祝您平安快乐每一天。稍后也欢迎继续来收听本台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下期节目再会。 感情的尽头就放手，感谢你曾经陪我走过每个路口，你的温柔依然在胸口，温暖我心头。你走吧，我放手，还给你最想要的自由。 别回头，别让眼泪哗哗流， 把伤心全带走，有谁能够为爱不泪流。 Turning while my guitar gently weeps. diverted. You were perverted too. I don't know how you were inverted. No one alerted.